皇上，现在能逃出这个是非之地，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建立一个小朝廷，真是就心满意足了。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的性命，也才能保证变法进行下去。皇上，你是万民之君，你应该替黎民百姓考虑才对啊。现在百姓困苦不堪，这些都是老佛爷手下那帮贪官污吏搞成这样的。如果皇上拱手将自己权力再交给那些人，我真不知道国家该烂到什么程度了，百姓该苦到何种地步啊。 真儿，我舍不得你啊。真儿，要知道你是唯一能使我愉快快乐的人，没有了你，我真不知道我的生活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不知道我该怎样痛苦地过日子。我从小就离开我的父母，在宫中没有人理我，除了孟师傅和寇连才之外，那时候我的生活缺乏乐趣儿。只有你入了宫以后，我才真正感到什么是快乐。可惜翁老师不久前又离开了我，现在只剩下你和寇连才了。寇连才固然对我忠心不二，但还是只有你能替我分担忧愁与快乐。 真儿，真的，你叫我离开你我是绝对做不到，我情愿不走也不能离开你。要死我们一起死，要活我们一起活，我绝不能离开你，让你独自受苦啊。 皇上，你…… 珍妃再也没有说下去的勇气，她激动地抱住了光绪帝。但是她很清楚，她意识到现在不是缠绵的时候，现在是劝皇上逃命的时候。她坚决地松开光绪拥抱她的手。 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，以图日后东山再起啊。珍儿说过，现在国家需要你，变法需要你，你不能就此放弃变法吧。百日心血一朝化为泡影，难道你就不痛心吗？珍儿，死不足惜呀。 但是皇上却千万不能死，你必须勇敢活下去， 要活下去就必须逃离京城。皇上，你现在逃吧，恐怕现在来得及，要是你再不逃恐怕没时间了。 而恰好在这时候，又有一张纸条从窗口递进来，珍妃将其捡起来，就着烛光看见上面写道：皇上，首先抱歉我听了你们二人谈话，不过草民我认为珍妃说得很对，你是一国之王，你要为一个国家考虑，你不应该成为感情的奴隶。皇上，如果你觉得有必要，草民会在你出逃之后将珍妃送到你身边，保证你们二人团聚。皇上，草民最后再劝你一句，快逃吧，最好由神武门逃，草民会为你准备一切工作。八月初五月夜，珍妃看见将她交给皇帝以后，光绪看了一眼，然后对着窗户外说： 朋友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绝对不能逃走，我绝不能有负于珍儿。朋友，你请走吧，我是不会走的。 光绪说完，对着珍妃凄楚地笑了一笑，这一笑差点将珍妃的心都给笑碎了。珍妃对着皇上也是不无苦楚地笑了一笑，但是心里何尝想笑啊，她只是想哭。 珍儿，恐怕我们两人以后再也见不着面了，老佛爷心狠手辣，也不知道怎样处置你啊。看来这一切都只有听从天命。哎，也不知康南海走了没有。 光绪帝就在召见袁世凯的同一天，曾经令军机四卿之一的林旭带出一份密诏给康有为。 要他赶快去上海办官报，所以光绪帝现在才有此一说。这里所说的康南海就是康有为。 皇上，朕而不求天长地久，但求与你在一起就行。 皇上，如果日后老佛爷将我们分开了，朕儿也不会忘记你， 朕儿会永远地将你珍藏在心中，直到有那么一天我永远地离开你。 朕儿， 皇上。 光绪帝禁不住抱住珍妃痛哭起来，珍妃强忍住的泪水这时候也流下来，两人相互拥抱，看着对方的泪眼，仿佛这是一场生离死别似的。就在光绪帝和珍妃抱头痛哭的时候，一对火把正由颐和园向紫禁城移动而来，在队伍中间的轿子上坐着眼露凶光的慈禧太后，在她的前面走的是大总管李莲英，一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神色。在他的后面走的是二总管崔玉贵，一脸神气。在队伍后面还走着步军统领崇礼，他是昨晚融入进京后被叫醒的，告诉他立即赶往颐和园，因而现在崇礼才随着慈禧太后前往紫禁城。当队伍行进故宫以后，慈禧太后回头对崇礼说，你把军机大臣给我找来，我今天要叫大喜。慈禧太后探出头来又冷冷问道，莲英啊，皇帝这会儿在哪儿？ 回老佛爷，皇上这会儿恐怕在景仁宫。 那好，就直接往景仁宫去，看那小贱人在和那个贱货干些什么。当慈禧太后一行到达景仁宫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基本上亮了。光绪帝和珍妃正在里屋里相对的哭泣的时候，听到外面脚步声嘈杂，知道是慈禧太后过来了。两人立即擦干眼泪，整理好衣服，迎接慈禧太后。 亲爸爸，孩儿向你请安。 老佛爷，珍妃向你请安。 慈禧太后根本就不搭理光绪帝与珍妃，而是径直走进屋内，找了一个上方位置坐下。 莲英，给我搜。 这。 李莲英随即手一挥，一帮太监已经上前来翻箱倒柜了。至于翻什么，这早有交代。一会儿功夫，一群人翻得一大堆的奏折。慈禧太后命令将这些奏折捆起来拿到宫中去看。慈禧太后这才回过头来看跪在地上的光绪帝与珍妃二人，指着他们二人厉声地说， 真是皇叔郎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，幸亏老天有眼啊，没让我死。 光绪帝心里相当清楚慈禧太后说的是什么事，但是他坚决装聋作哑，不等慈禧太后问起，他绝对不提。 回亲爸爸，孩儿不知你这话什么意思。 什么意思？你想杀荣禄是不是啊？ 是。 你以为就凭你那两下就想杀荣禄，然后再兵围颐和园吗？傻小子，告诉你吧，你还没有那个实力。就凭你对袁世凯的小恩小惠，就想将他拉过来反对我，你是想错了，大错特错呀，傻小子。可惜的是，袁世凯并没有带兵杀荣禄，更没有带兵围颐和园，他向我告密了。说着将那份密诏抛给了光绪帝。 光绪帝看也没看，只是低着头 说，你为什么想谋害我？是谁替你想这个主意的？ 这个问题本来就很难回答，何况慈禧太后这时候问光绪帝呢，光绪更是答不出来。光绪不答不要紧，慈禧太后相信他有办法让光绪帝说出来。 是不是你这个贱货出的主意？ 慈禧太后用不容争辩的语气指着珍妃说着， 亲爸爸，那绝对不是朕儿的主意。 那是谁呀？ 是 到底是谁？是康有为是不是？ 是。 好啊好，那么我问你，现在康有为到哪儿去了？ 李莲英这时候在一旁回答说， 回老佛爷，听说康有为已经逃出京城。 这是李莲英从安置在皇帝身边的小太监的嘴里得到的消息。 小李子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 回老佛爷，奴才不是不报，只是我也是刚才听别人跟我说的。 这时候崇礼从外面走进来，报告慈禧太后说，军机大臣以及各位朝臣已经准备完毕。慈禧太后答应了一声，准备前往，但在此之前，她必须将跪在地上的这二人给处置好。她对李莲英使了一个眼色， 将皇上带到瀛台去，派人给我好好服侍着。 这， 李莲英走到光绪帝身边，对光绪说， 皇上请上轿随我来吧。 说着就在前面领路。光绪帝转头看了看身边的珍妃那张美丽的面孔，他多想陪着她呀，但是光绪帝不能，因为他已经被监视起来了。光绪帝也非常清楚慈禧太后这个服侍的深层含义，他清楚地知道他可能是真的再见不着珍妃了，而且珍妃也非常清楚他有可能再见不着皇上了。他又回过头来看着光绪帝，两人眼光一相碰撞，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。珍妃对光绪帝说， 皇上你去吧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。 珍儿你也一样。 够了，皇上咱走吧。 李莲英说着托起光绪帝就往外走。不知是慈禧太后是有意捉弄光绪皇帝还是怎么的，就在光绪帝跨出门槛的一刹那，一直阴沉着脸没有说话的慈禧太后突然说道， 崔玉贵， 奴才在。 将那个贱货啊给我处死，将他扔到昆明湖去，免得他以后打扮的花里胡哨的迷惑皇帝。 这 崔玉贵的声音很小，不过这一声在光绪帝听来无异于五雷轰顶，他差点晕过去了。他赶紧挣脱李莲英的手，跑进来跪在慈禧太后面前， 还是求亲爸爸，你可千万不能处死珍儿。珍儿并没有参与变法，也没有给孩儿出任何主意，如果亲爸爸真要处置他，就处死我好了。孩儿唯一希望就是亲爸爸能放过珍儿。 光绪帝说完，对着慈禧太后咚咚的磕起头，磕得额头上冒出鲜血。慈禧太后完全不顾及光绪帝的求情，对光绪帝头上的鲜血也仿佛没看见似的。他冷冷地哼了两声，用一种鄙夷的口气对光绪说，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还在替别人求情，傻小子先想想你自己吧。 光绪帝已经知道了大势已去， 无可挽回。此时他不禁晕了过去，要不是甄妃扶着，他还得倒在地上。李阳，进来将皇帝弄到瀛台去，然后叫御医给调整调整。李莲英答应着走了回来，想驾着皇帝前往瀛台去了。而恰在此时，外面有人喊：“大公主到了。”坐在上首的慈禧太后不禁一愣，她怎么知道消息的？正在慈禧太后疑惑的时候，大公主已经走进来。这大公主不是别人，正是恭亲王的长女。她早年丧夫守寡，一直到现在。在她守寡以后，慈禧太后曾经给她提过再找丈夫的事情，但是都遭到她拒绝，而且杜绝慈禧太后以后提起这件事儿，就自己将自己的容颜给毁坏了，而且也不讲究。不过呢，慈禧太后很是喜欢她这个侄女，于是将大公主收为自己的女儿，按照宫中的惯例封为固伦公主，称号荣清。因为大公主敢于在慈禧太后面前畅所欲言，所以啊，慈禧太后对大公主也有几分忌惮。每每遇到别人给她进献样式新颖、颜色鲜艳的衣饰，慈禧太后穿完以后，在高兴之余呢，总是叮嘱左右的人，可别让大公主知道了。也正因为如此呢，这时候大公主来了，不免让慈禧太后的心惊了一下。 女儿拜见老佛爷。 起来吧， 老佛爷，女儿今天来此是特意向你求情的。 为谁求情，值得你如此跑一趟啊？ 是为真儿啊。 为这个贱货求情不行，他与皇帝合谋想谋害我，劝皇帝派兵围颐和园，你说我能轻饶他吗？ 老佛爷，请你听孩儿说一句，管仲设齐桓公，即是各为其主，如果真儿真帮助了皇帝，那也是各为其主啊。齐桓公能饶过管仲，而且令他当宰相，难道老佛爷你就不能饶过真儿这一命吗？何况还没有充分证据说明真儿曾经帮助过皇上啊。女儿请老佛爷明鉴。 大公主这些话本来有一些狡辩之嫌，但是慈禧太后既不生气，而且呢，也只有大公主才敢在慈禧太后面前这样说。别人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在慈禧太后面前这样说的。李莲英向来知道大公主在老佛爷面前的地位，如今见大公主一席话并没有使老佛爷发怒，说明老佛爷还是有些动心了。至少老佛爷要给大公主这个面子。既然这样，我何不给老佛爷找个台阶下呢？李莲英想到这儿就说道：“ 老佛爷，奴才看大公主说的也是，你就饶了甄妃一命吧。” 李莲英表面上是在替甄妃说情，实际上是在替老佛爷说话，这一点慈禧太后自己当然清楚。 世界上